阿哥， 喂，你明明睇到佢喺条街度咁样揼人， 我当你系唔好彩，你最多私下食饭嗰时，屌你戆居嘅你哋，喂，明知道而家呢个时候周围都系镜头嘅，你揼人就小心啲啦，阿哥，拉翻差馆先做啦，即系讲笑咁讲，你都戆居啦。你嗰七个差佬都戆居啦，我靠你！屌你真系，喂国际新闻就成为大哥，所以嗰个阿道官系咪道官啊？ 系， 佢醒噶， 佢话你变成国际嘅新闻啊，大哥，你律政署、你警务署点顶啊？ 同埋系你哋内部自己交嗰七条友出嚟噶。你个曾建超点解揾到嗰七条友啊？鬼知佢叫咩名啊？ 真系有人督悔嘛？佢啲即系内部系咁，所以呢个要俾翻个 credit 咧，嗰个女警嘅其实系。 喂，你唔拎出嚟啊？ 嗯， 你呢个制度啊，直情系崩坏添啦。 嗯， 你咁样众目睽睽之下，喺镜头之下俾人咁样睇到，成为国际大新闻。如果你香港唔告嘅话，你咪想死啊？告唔入一件事。你夹通个官，另一件事，喂，但系你睇成个过程都好难判啊，系嘛？ 嗯， 你好难判你入罪。不过呢几条友，我估咧喺咁嘅政治氛围里边咧，都有数嘅。 嗯， 咪当我抛两年年龄啦吓，三分二坐嘅啫，都有假期嘅。咁啊，翻出嚟可能一条好汉噶啦。 唔系，仲有一样嘢咧， 大佬都似噶啦。 我要回答翻，即系呢个啊，即系林郑啊，即系其实佢嗰个问题 系， 因为其实佢自己喺佢自己始终勇者之一嚟噶。喂，大佬，众所周知，其实雨伞运动嗰阵时同呢、這个即系其实你发生呢个龙和道占领啊，系嘛，即系龙和道冲突啊，即系以至到七警呢件事啦、啊。之前，喂，其实系林郑。是自己喂佢走出嚟同啲学生去谈判先㗎嘛，係咪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好似之后啦吧，应该 之后 係咪呢 ?ok, 係咪即係其实佢自己係有参与其中㗎嘛，喂成个政改呀、啊。 咪所以嗰啲蓝丝又好，嗰啲建制派又好。喺呢个问题里面咪证明你哋嘅思想系几简单囉。个问题唔系淨係一个警民嘅冲突啦。 呢个政治问题嚟㗎嘛。 差佬都俾人摆咗上台呀、 啊。 嗱、如果你嘅政府，嗱，我哋回忆下当阵时嗰个警防，老共落咗 order， 不让步，不镇压，拖字诀，等你自己玩死自己嘅话，喂，如果我系曾伟雄嘅话，我一定要听命嘅话，咁我叫啲手下做咩？歇下啦，系咪？唔好喐手啦。除非一样嘢就系、是、你特登铺屋嗰啲示威者。令到呢个变成非和平嘅集会，暴力嘅冲突， 佢出出嚟弹个下已经系咁噶啦。 嗱，你摆呢个氹咧，好多示威者，尤其是啲后生仔女咧，唔系咁多年经验嗰啲咧，包括我自己僆仔在内嘅时候咧，都会俾你抱屋到。嗱，如果你嘅中央嘅总路线、国际中金融中心运动策略就系不妥协、不撤场，亦都唔同你让步嘅话，不镇压。咁你来，咁你差佬咪使乜咪肯认真啫？只系维持翻即系个龙和道嗰个交通就得噶啦噃。咪由你自己拖死自己咯，屌你哋嗰啲示威者俾人屌啫嘛！你使乜咁认真啊？曾建超倒尿又好，倒水又好，倒液体又好，咁咪拉埋佢翻去咯。咁佢实告俾人袭警噶，你都唔使谂啦，实告中噶噃，都毫无怀疑噶噃。但系你揼到佢咁。即是说其实你整个特区政府在面对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尤其是这班差佬基本上都不是对惯这些这样的即是抗日持久的抗争的一种方法。 嗯。 他们从来没面对过的。就算寒龙的时候都有个期限的大哥。同埋你预咗他是这样，所以你是有部署的嘛。但是今次喂你又不是说那七警是啱啱开头掟出嚟弹嗰阵时候发生嘅噃，出事嘅噃，系过咗一段时间嘅、哦。你哋冇足够 briefing 嘅咩？话俾你听 ，hea 下嘅咩？系嘛？斗拖嘅咩？喂，斗拖就赢我哋噶啦。喂，我嗰阵时候讲好多次噶，你咁抗日持久，你系唔够佢拖噶。做一个国家机器，佢几万个差佬系咁吊更啊，都每人顶几，一日顶几个钟啫。